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二十集。彼方时有荣光在。燕三有个破旧的电影院，去的人不多，但对于丁宪这种从来没有进过电影院的人来说，这影院已经很恢宏了。丁宪小心翼翼地跟在周思月后头，两人并排站到广告牌前。周思月侧头看他一眼，轻轻昂了昂下巴， 想看什么？ 面前是四幅横幅广告，那年九月有四部电影在上映。丁宪在琢磨，像周思月这样的男生会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呢？ 38度是爱情片，他一定不喜欢。中国功夫少女组，他肯定也不喜欢。天地英雄和无间道， 慢慢想，不急。 周思月在一旁也不催，难得绅士风度十足。说完，整个人环抱手臂，斜靠在墙上，表现出耐心十足的样子。 周思月，你是不是跟女生出来都这么好商量？无间道吧。 决定了？ 嗯。 丁宪点点头。 好。 周思月扬眉，直起身去掏运动裤兜里的钱包，转身去小窗口买票。下午场人不多，三三两两就几对人，一对情侣，一对母子，一对闺蜜，还有他们这一对同桌。周思月个子高，长相出众，在所有人中最显眼，丁宪一眼就能望见。排在他身后的两位姑娘用余光在偷偷打量他，笑着推推搡搡，一不小心胳膊轻轻碰到前面少年挺拔的后背。 哎，你看前面那个人好帅， 太帅了吧。 这要联系方式，快点。 你去 快点。 对不起。 没事。 姑娘羞红着脸道歉，少年冷淡的回应。那一瞬间，丁宪忽然想， 如果他有女朋友该是怎样的呢？也会陪他看电影，陪他逛街，会在无人的树影下亲吻吗？哎呀，我在想什么呀。 丁宪被自己大胆的想法惊到了。周思月已经买完票回到丁宪身旁，还拎了一桶爆米花，一把塞到他怀里。 啊，这什么呀？ 吃的。 我当然知道这是吃的，看电影要配爆米花。是，你这服务是不是太体贴了一点？ 丁宪捡了颗爆米花塞进嘴里，又脆又甜，还挺好吃的。在电影还没开场的时候，一盒爆米花就已经吃完了。周思月服务周到，及时补货，一脸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的宠溺表情。第二盒爆米花吃到一半，丁宪疑似看到了杨纯子和夏思涵，两颗爆米花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，差点把他眼泪给逼出来。结果身旁的周思月直接一掌拍在他背上。 吃那么急干嘛？谁跟你抢了？ 你别拍了，别拍了。哎，你轻点不会啊？我要被你拍死了！ 丁宪热泪盈眶的抬头，终于把爆米花咳出来。他满眼泪花的看着周思月，那边有人晃了晃手，喊道：“ 思月。” 周思月转回头，杨春子跟夏思涵站在电影院门口，正朝他们走过来。丁宪明显感觉到周思月的后脊背僵硬了起来。校草今天头发又炸了起来，他可真是桀骜不驯，一天一个发型。夏思涵看了眼丁宪，冲他一笑：“ 又见面了。”“ 哟，我们之前什么时候见过？” 见丁宪一脑门问号，夏思涵笑着解释，看起来格外温和，跟他桀骜的外表一点都不符合。 在三班经常看见你。 你跟四月同桌。 哎，这么一对比，校草同学真是如脉脉春风啊。 你好你好，我叫丁宪。 我叫夏思涵。 气氛一阵尴尬，丁宪看了眼周思月，这少爷靠在椅子上一点都没有搭腔的意思。丁宪忽然发现周思月对夏思涵和杨春子俩人都有点冷淡。 周少爷啊，你倒是说点啥呀，不然我真的又要脑补了。 周思月还是不说话，夏思涵似乎一点都不介意，继续跟丁宪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 你俩看什么呀？ 面对这么帅又这么和蔼可亲的校草，虽然他打扮有点奇葩，但他真的做不到冷着人家，微笑着回答： 无间道。 无间道超好看的，不过下次可以来看看天地英雄啊，也不错的。 为什么会有港台腔啊？校草还真是变幻莫测。 好，下次我来看。 说完，丁宪旁边的某人忽然朝他看过来，嘴角勾起嘲讽的笑。 笑什么笑？我自己来看不行啊？ 你要是喜欢看电影，我这边还有一些下载好的，可以送给你看。 长这么帅，还这么平易近人。 这场尬聊终于在电影开场前结束了。周思月拎着丁宪就走，夏思涵赶在他离开前说： 下次一起打球啊。 嗯。 说完，周思月拽着丁宪背后的挂帽拖走。丁宪把自己的帽子从他手中解救出来，挡开他的手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小脾气，一反平日里逆来顺受的模样。 别拽我，我又不是没脚，我自己会走。 小姑娘突然的反抗让周思月忽然停下脚步，看了眼丁宪。 白痴。 说完他迈步往前走。一场电影下来，两人都没有再多说过一句话，直到从电影院里出来，丁宪还沉浸在片尾的佛记里。丁宪吸吸鼻子，周思月闻声偏头看他一眼。 看个电影委屈个什么劲啊？ 懂个屁。相比较有些人，活着就是痛苦。 两人站在电影院门口，外面乌云沉沉，厚重的云层如同这电影般压抑，可偏偏就是没有雨水泼下来，沉闷得很。周思月把手放进兜里，视线落在远方。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 什么话？ 彼方尚有荣光在。 字字清晰的声音一下子击中了丁宪的灵魂。周思月微眯眼，忽然迷离深邃起来。 目标遥远，才有挑战的价值，不是吗？ 丁宪想，他骨子里的傲气是被电影给触动了。 你长大想做什么？ 年少时常问的一个问题，在此刻变得格外慎重。周思月低头轻笑，转头看向丁宪。谈及梦想，他眼中有光，熠熠生辉。 没什么特别想做的。 编。 丁宪定定地看着他。周思月忽然定了定神，脸上又恢复了惯常的模样，懒散却又散发着自信的光。无论多少次回想，丁宪永远都记得从电影院出来的那个沉闷的下午。周思月收起了往日的松垮与懈怠，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一个事实： 这个社会会改变。 会改变男女地位吗？ 周思月诧异地看了他一眼。丁宪低着头，周思月忽然想起丁宪家里的弟弟，他心下了然，淡声道： 会好很多，至少比现在好很多。你。 丁宪张了张嘴，想问他为什么这么断定，又怕得到不肯定的回复，于是没有说话。 还有什么要问？ 周思月垂眼望向丁宪，看丁宪摇了摇头，又勾勾嘴角，拽住丁宪背后的挂帽往外提。 走了，傻。 啊啊！ 两人沿路往回走， 路边的烤鸭店冒出腾腾热气，香气扑鼻。丁宪路过烤鸭店的时候，明显放慢了脚步。 饿了？ 不饿。 装什么？电影都请你看了，一只烤鸭我还不让你吃啊？ 周思月说完，又去拽丁宪的挂帽，直接给他拖进店里。 那怎么好意思呢？ 周思月跟老板要了一只烤鸭，找了张桌子，扯开凳子，大喇喇坐下去。丁宪慢慢吞吞跟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放下书包，小声说：“ 这顿我请你吧。” 周思月跟个二大爷似的靠在椅子上，轻身去拎桌上的茶壶，一边慢悠悠的倒茶，一边在腾腾升空的茶水云雾中扫他一眼。 你有钱？ 看不起人呢不是？虽然不多，苍蝇腿也是肉，请你吃顿烤鸭还请不起？我妈要给我零花钱。 叶婉贤每个星期都会给丁宪一点点零花，虽然不多，但丁宪平时几乎不花，都一块块攒起来，这么几年下来也存了一些。 算了吧，我可没有让女生付钱的习惯。 丁宪一下子就听到重点。 经常跟女生出来？ 可能吗？ 也对，也没人愿意跟你这死人脸出来。 丁宪忽然想到电影院里的那对闺蜜。 哎，兴许还真不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